佛经劇化故事的劇名叫做《涅槃》。 佛陀，今晚我哋喺边度留宿啊？ 阿难，我哋去遮婆罗塔留宿，今日黄昏之前就要赶到。 佛陀，不如唞下先啦，仲有好远路程噶。 唔好唞啦，要即刻起程。如果唔系，就赶唔切噶啦。 佛陀，你唞下啦，听你，你好似攰咁啦。 是，我是有啲攰，不过仍然行得路，行快啲冇相干嘅。 咁好啦，咁我哋起程啦。 阿难 啊， 你好似有啲心事喎。呢一排你都好少出声。 是，我是有啲担心。佛陀，近来你的健康好像不是挺好的。 哦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多些关心世人仲好啦。 佛陀，我知道。 不过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。我是老了，近来脚步慢了，时时都觉得累。 不就是咯，我睇得出噶，所以我想佛陀你多啲休息，唔好周围去住啦。 休息唔系办法嚟，人老咗，自然容易疲倦，脚步亦都自然会慢咗。生老病系众生活动嘅过程。 佛陀，咁生老病之后仲有咩呢？你会唔会好似世俗人一样啊？ 生老病之后，跟住嚟嘅就系死亡。阿难，我都会好似世俗人一样死亡。 佛陀，你都会死亡？ 会，人在世间一定要遵守世间秩序，生死是世间秩序一个重要关键。虽然我是佛陀，亦都要死。 佛陀，咁即系你会离开我哋？ 系。 咁几时？ 就快。 佛陀，我真系好唔舍得离开你。 阿难，你不必烦恼，生死是世间必然现象。我而家正在赶紧做嗰啲未完嘅功夫。 佛陀， 阿难，前边有班人，佢哋好似等候我哋，你埋去同佢哋联络下。我要向他们说法。 哦，你们是不是迎接佛陀的？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们是迎接佛陀的。 大家坐下，佛陀要为你们说法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各位善知识，我自从三十岁成道之后，就一直讲经说法，到而家唔经唔过已经49年。我今年80岁，肉身衰老啦。喺3个月之后，我会喺拘斯那嗰度示现入涅槃。 佛陀，入涅槃的道理有些人不明白，请你解释一下好 吗？入涅槃 是学佛的众生修行正果，生命的污点烦恼完全清净，内心的贪、嗔、痴、不良情绪都消灭，而生老病死的现象亦都就此消失，生死断绝，轮回从此永尽，生命解脱六道三界的束缚，而得到大自由、大自在。这种状态就叫做涅槃。 如果没有你的领导，我们怎么做？ 我在人世间示现了八十岁，宏法四十九年，讲经三百几回，最为人熟悉的就是因果轮回的道理。我的弟子来自社会各阶层，上至国王贵族，下至凡夫走卒，我都对他们好有耐性地教导，所以他们应该明白道理，是会懂得学道，有所遵循。 佛陀，没了你带着我们是没那么好的。 你们要我永久住在人世间，而又不依照我的教训来行事，那就算我长命千万年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如果你们能够依照我的教导来做，那就等于我永远生活在你们心中。佛陀法身为名，无所不在，是同大家一起生存。好了，我要起程了，再见。 再见。 佛陀，我们来到拘斯那城了，我有些什么做呢？ 阿难，你去梭罗树下边为我铺一张床，我在那里休息，今晚我将会入涅槃。 佛陀，我会。 阿难尊者，佛陀今晚会入涅槃已经成为定局，正是悲伤流泪没用的。我们应该向佛陀请示，我们未来怎样令到佛法长住世间，才是当今急务的。 好，等我去问佛陀。 你们好像有些问题吧，是吗？ 是啊，佛陀，我们有四个问题想请佛陀你指导。 那你说吧。 佛陀，第一条问题就是，你在世间的时候大家都倚傍佛陀作为老师，但佛陀一旦入了涅槃，我们依靠哪个做老师呢？ 各位善知识，我入涅槃之后，佛弟子应该依靠戒律为老师，凡是戒律许可的都应该遵守奉行去做，但凡是戒律不容许的事就切不可做啊！ 弟子信受奉行。 佛陀。第二条问题就是，佛陀在世，我们依靠佛陀安住其心，佛陀入灭之后，我们是依靠什么安住其心呢？ 我入涅槃之后，大家应该依赖四念住，安住其心。四念住，我而家解释多一次，就是在禅定之时修观想方法。第一念住，观想肉身多苦恼，是不清净。这个方法可以对治情欲。第二念住，观想一切感受是苦恼，这个方法可以消除贪欲。第三念住，是观一切法都无主宰，无论生命和事物都莫不成住坏空，或者生老病死。这个方法可以化解执着。第四念住，观想心念是不停地思维，完全没有停止的。这个方法可以去除妄念。 佛陀，我们依赖四念住，是不是很快可以解除烦恼呢？ 是。阿难，第三个问题又是什么？ 第三个问题是，佛陀在世，凶恶的人来欺负我们，有佛陀化解，将他们调伏。但是佛陀入灭之后，我们要怎样调伏这些凶恶的人呢？ 我入灭之后，如果有恶人对付你们，大家应该不要睬他，默然对付。他们觉得没意思，就自然会走开。 佛陀，第四个问题就是，佛陀在世，佛陀的言语德行大家都容易接受，但是佛陀入涅槃之后，佛经结集，怎样才令到人有信心知道是佛陀所说的呢？ 我入灭以后，应该是一切佛经的开头，安放一句，如是我闻，这样大家就会知道这种是佛经了。 多谢佛陀指导。 多谢佛陀指导。 你们要自己成为自己的明灯，不要随便幻想借助他人，应该坚持真理，用真理做接引者。我入灭以后，哪个能够这样做，他就会学我这样到达最高的境界。 佛陀，我知道。 佛陀，你说法好耐，请你休息一下，接受我的供养。 啊，顺陀，是你啊。 佛陀， 你好吗？ 我好好。 你而家是不是仍然做金像啊？ 佛陀，我仍然做金像，生活几好。 那就好了。 佛陀，请接受我的供养，这些是新鲜的木耳，煮了汤好清甜的，我特别煲好拿来供养佛陀，请接受我的食品。 好，多谢你。 佛陀，这些木耳适不适合你吃的？很难消化的。 不要紧，我要接受众生布施供养，做他们良福田，等他们有布施功德， 收获幸福菩提果报。 多谢佛陀，佛陀你真是慈悲。 阿难，我想去梭罗树下边那张床度休息下。 是，我已经铺好了，将袈裟折成四节铺在床座。佛陀你可以休息。 好， 请大家安静一点，佛陀在里面休息，不要骚扰他。 是， 谁来了呢？ 很多人来的，他们是很远来的。 他们来做什么呢？ 他们听闻人说佛陀宣布今晚要入涅槃，所以大家赶来要见下佛陀。 佛陀休息，大家不要打扰他了。 阿难长者，我带了仔和媳妇来探佛陀的，他老人家好啊嘛。 给孤独长者，难得你这么远来到，不过佛陀他觉得很累，他好像睡了。 咁啊，咁唔好嘈佢啦，玉爷啊，你等一阵先至见佛陀啦。 哦，我好伤心啊！点解佛陀唔在世耐啲，要离开我哋呢？ 生命无常，好难讲嘅。你去嗰边先啦，嗰边有好多女子喺度。 好啦。这位女子，你是谁啊？你好有羞耻这样的，我好敬重你啊。 我叫做南远，以前被佛陀救回的。 哦， 好彩啫，如果不是我实死了的了。 佛陀怎样救回你啊？ 是这样的，我被丈夫遗弃，个独生仔又死埋，我伤心到咩咁，一味抱住个尸体唔肯落葬， 咁啊真系惨啦。后来呢？后来点啊？ 后来佛陀用芥菜米嚟教化我，咁我先至醒悟啫。个心一放开咗，人生观就当堂唔同。于是我修十禅僧，一直都俾心机做人，学佛修道。而家身心都好健康，好愉快。 我又系啫。 哦， 我啊，以前都唔知几刁蛮嘅，后来俾佛陀教授过，都唔知点解，成个人清醒晒。 系啊， 而家性情温和，对人好友善添啊。我对老人家又识得敬重呢，家庭上和下睦，都唔知几开心啊！第日你嚟探下我哋啊！ 好啊，好啊！ 你哋倾乜嘢啊？倾得咁投契啊？ 我系玉爷，你系边位啊？ 我咪鬼子母咯！哎呀，我以前会食牙牙仔噶。 哦，原来你系鬼子母啊？ 系啊。 啊，你好好养啊，点似食人肉啊？ 而家唔食人肉啦。被佛陀教好了我，戒了吃牙牙仔了，现在我很健康了。 哦，是的，鬼子母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 哎呀，我听闻佛陀入涅槃，我赶着来探访嘛。 哎呀，哎呀，好伤心，好伤心。 给我入去啊，我是碎佛陀罗啊，给我入去啊。 你是谁说话？佛陀不是很精神，他正在休息着。 不得啊，我现在就要见他，因为他今晚要入涅槃，以后就没有机会见他了。 那也没有法子的。 有，有办法，你给我入去见他，那就行了。我要皈依佛陀，做一个比丘啊。 佛陀休息着啊，你等阵先啦， 你俾我入去啦， 阿娜， 俾我入去啦， 你入嚟， 系佛陀，咩事呢？ 你俾外边嗰个人入嚟啦， 佛陀， 你休息一下先啦，咪由得佢等阵咯。 唔紧要，你俾佢入嚟，因为佢系我最后嘅弟子。 哦，好啦，碎佛陀罗， 啊， 佛陀准你入嚟啦。 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我时时都想做你弟子，但系都冇机会。前几日知道你喺呢度，所以我即刻赶嚟。佛陀，你肯唔肯收我做徒弟啊？我叫做碎佛陀罗啊。 好，碎佛陀罗。 佛陀， 你发心学佛，种菩提因。得菩提果，我唔会拒绝你。阿难，同碎佛陀罗剃度，你以后要学八正道。 多谢佛陀。 碎佛陀罗，请你跟我嚟啦。 仲有，我想同大家讲几句说话。你叫晒佢哋入嚟， 系 各位善知识，我入灭之后，大家要珍重戒律，善为守持，千祈唔好忘记。戒律是指引大家的老师，若果守戒，就好似贫穷的人得到宝物，好似黑暗点起明灯，大家要精进勇猛。佛陀的真理，日可令冷，月可令热，佛陀正德的真理不可更变。